人生几多际遇未能逃避，明知一生里面诸多痛楚，如果他朝得到宝剑在手，扬威于天下仍是我。让世间错怪了我，谁令我带泪悲哭当歌，悲哭当歌乱世风雨多。让剑锋染红了血，才已鲜花清洗干戈，干戈不舍我只叹奈何。泪轻轻抹干，如今甘心接受诸多痛楚，自古剑客为情心事多。谁知伤心悲苦竟是我，竟是我，竟是我，竟是我。